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中国相声界，马季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马季先生能够从一名业余的相声爱好者，最终成为全国人民所认可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这跟他几十年如一日对相声这门艺术的不懈追求是分不开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将继续欢声笑语京城游，为您继续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故事。马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以后，就跟随着相声大师侯宝林学习。年纪轻轻的马季那时候刻苦认真，非常讨大师的喜欢。不过他热情的学习积极性也给自己惹过不小的麻烦，偷学侯宝林先生卖布头的经历让马季始终不能忘却。下面呢，咱们来听听当年马季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很喜欢这段，特别喜欢侯先生的卖布头，嗓音清脆，语言干净，包袱准确。我呢，从中央台那儿弄过来一个录音，晚上下班了，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的天下了，我就放这录音反反复复听，我就会了。因为小时候我说过，我在启明茶社听节目，那就有货声，那货声我都学，听完了我印象深着呢，我马路上我就去学去。我那传记里其中写一段，我妈让我上口上油盐店去买二两芝麻酱去，我这端着芝麻酱，我这叫货声，卖菜的卖西瓜的，我这吆喝啪掉了，回家挨顿打。所以货声我会，所以很快的我就掌握了这段。掌握了呢，有一个星期六郑青松秘书说，明天星期日晚上在长安戏院咱们有一场传统节目公演。马季，你有节目吗？我说我有，我演卖布头。他不知道，我说卖布头，那我就见报了啊。我说你见报，就登出了卖布头。侯先生看见广告，哎，你是哪儿的？哪儿的？您的？您哪儿拿的本呢？我说电台里呢，您的录音，跟您的录音学的。您演我听听。我演完了，他当然不太满意。当然我也没实践过，是吧？我只是词儿是流利了。你这小子胆儿太大啊，这就敢往出拿， 你不会走你就跑啊，得栽跟头啊，这样这个罐口这个东西一个气口过不来就撂在那儿。明儿上我家去，明儿上家去。 星期日我上，星期日晚上长安演出，上午赶紧到侯家侯府。侯爷，你说我怎么给你掰扯，整个给你一下挂，你晚上怎么演？不下挂这样拿出去寒碜呢。得了得了，先甭改了，就照这样啊，气口弄准了，吃饭吃饭。完了中午就回来了，回来那还得背啊，还得背。晚上演，一般侯先生公演的习惯呢，他节目快上了他进后台了，好今儿个还没开演他就来了。郭先生说，嘿，这是宝林提前来了。我说还不如不来呢。就这样演出去了，你看效果挺好。 听完了马季讲述的偷学卖布头的故事啊，下面咱们再一块来欣赏一下马季郭全宝表演的卖布头的片段。 哎，这块吆喝剪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是，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啊， 那叫得过清。 对， 拆了吆喝剪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对， 这个石林布，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这个是。石林布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好， 这个石林布、 啊、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对， 到了北京城 啊， 讲的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浪费头条，左边朝南还有个天香一呀、啊、 八大乡， 到了八大乡、嗯、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一个样的货， 是 这一个样的价，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驰骋嚷嚷价儿啊， 叫要 好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 三草一丈五， 这连我也卖似的。 四桃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哈，就算你大两丈啊。 两丈，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了，你是三块，你大样你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崴着伤，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不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快干了， 好嘛那个， 你个两。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两块钱。 对，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要了。你这阵儿呢、 啊， 咬着卖了还不卖他？ 啊、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啊，小徒弟知道你没在手前，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吧？ 啊， 这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 啊、 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手板 再去。两毛、 哎、 你给一块二、 啊、 再去两毛、 啊、 你给一块钱、 啊、 这不一块钱、 啊、 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啊，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故事。除了这卖布头，马季对于侯宝林先生的戏剧杂谈也很喜欢，在他看来，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舞台上表演这样的一个段子，那就证明了他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层次了。话说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马季通过和侯宝林老师的学习，这信心也是一点点的增强。终于有一天， 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啊，就兴冲冲地找到了老师侯宝林，提出了哎，我想学习戏剧杂谈。然而侯宝林大师听了马季的请求以后，却只是让他先去北京戏校找专业的戏曲老师，把基本功练好。哎，就这样，马季就开始了整整半年的戏曲基本功的学习。半年之后，他再一次找到了老师侯宝林，又提出要学习戏剧杂谈。那么侯老师这次会同意吗？让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戏剧杂谈的片段，然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聊。 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是啊，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 嗯嗯， 学两首回来就唱。 在哪儿唱啊？ 教室里头。 教室里唱戏？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啊。 嗯，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好热闹。 老师非常喜欢我。 哦，还喜欢你呢？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怎么个培养法呢？ 每天准让我罚站。 嗨，你呀、啊，太淘气了。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是啊，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嗯嗯，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你喜欢艺术吗？ 可就怕考试。 怎么？ 一考试就弄小抄。 要不弄小抄呢？ 那不及格了。 你素常不用功啊。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哦哦，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哦，要考别的呢？ 其他课程差一点。 哦哦，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哎呦，刚刚及格呀。 算术最糟糕。 多少分？ 30分。 哦，30分。 哎哎， 不及格呀。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是啊，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您等一会儿 啊，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50多年呢？ 50多年？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8了。 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啊，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那我给你算吧。 你算吧。 我研究京剧是7年。 7年。 研究话剧8年。 8年。 这多少年了？ 7年加8年，15年。 嗯， 7、8、1、15吗？ 7、8、56啊。 哦，乘法呀。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可不加法吗？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我还搞乱了。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要不然我这算术净30分了。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哎，那还差不多。 哎， 研究10几年就不错了。 研究的还可以啊。 是啊。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啊，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什么博士啊？ 戏剧博士。 哦，戏剧博士。 哎，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博士论文嘛。 哦，发表过了。 发过了。 啊， 4万余言呢、啊。 呵，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啊。哎呦，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啊。 呵， 啊，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嗨， 啊，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哎，有密切关系啊。 啊， 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了。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场问题、啊、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哦，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啊。 嗯， 你比如说， 嗯， 京剧和话剧。 哦哦， 它同样是舞台戏。 嗯， 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哦，道具。 演话剧4幕4景。 嗯， 必须要有4堂道具。 那是， 缺一样都不行吧？ 那都是应用的嘛。 京剧就简单了。 哦，京剧不用了。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哦，这就行了。 哎，这桌子用途大了。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啊， 由上头走过去。 哦， 这是桥。 哦，就是桥梁了。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嗯、 这是高坡。 呵，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啊， 这是高山。 哦，山。 3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嗯， 这是房。 房？ 这房比山高 啊。啊，房比山高。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是吧？ 嗯， 这就是不同。 哦，还有呢？ 布景也不同啊。 哦，布景。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对，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嗯嗯， 3面是墙。 哦， 后墙在前台。 哦，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对， 前门在后台。 嗯，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啊， 请进来， 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是这样？ 是这样吗？ 对， 京戏里头没门。 哦，京戏没门。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哦，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那怎么意思呢？ 这样他显得自然呢、啊、 哦，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啊、 哦、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是啊， 比如说赵云吧。 怎么亮相？ 赵云进唱、嗯、来一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嘿 啊精神不精神？ 真精神。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啊， 按个门。 怎么呢？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那就不行了。 这样来， 你再来。 赵云进帐，马爷爷唱唱，切不唱切唱。 不不不，这实在是没劲了， 是不是？ 对对对。啊、这是 没有门。 嗯。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哦，戏里头有门。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哦，还能抓出门来。 嗯。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三娘教子。 哦。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嗯，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啊、 哦。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你给来了这动作。 都这样的。 啊。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关下牵关，拉开门分左右，标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头 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嗯，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哦，那就是门。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啊，就是跑坡那点， 就这地方。 嗯，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进是平南，请得他们进不去了。 哦，进不去了。这就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开不就进来了？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哦、 啊、 还有什么不同呢？ 吃喝也不同。 哦，表演吃喝 啊，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哦，真吃啊。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啊， 那吃饭呢。 哦， 那真吃。 哦，是真的。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那怎么还真吃呢？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是啊。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哎呦，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是啊。 你比如说 啊，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嗯，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啊，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啊，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重吃啊。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那就吃吧。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哎，没听说过。 喝也是真喝 啊、哦、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哦，真喝。 对吧？ 嗯。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那怎么说？ 一表而过。 哦， 说的挺阔气 啊， 酒宴摆下啊。 哦，酒宴摆下， 其实什么也没有。 是啊， 一人一木头酒杯 啊，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呵， 这酒壶是宝壶。 怎么？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可不是吗？ 请扛车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个隆哐隆车一个哐，告辞了。 怎么样？ 饱了。 饱了。他吃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哎， 啊， 他怎么不真吃呢？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啊？ 真来色菜一汤 啊， 来个香酥鸡、哦、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对了，也唱不了了。 是不是 啊？这是吃喝。 吃喝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呢？ 哭笑也不同啊。 哦，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是 啊，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京剧里怎么哭呢？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 哦， 哎，娘啊， 哦哦，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 完了，还真美。 这就是在舞台上 啊，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那是得哭啊。 他没这么哭的。 那怎么哭？ 你想啊，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啊，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娘啊！后头几个妇女，喂呀， 这倒热闹。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就是。 嗯，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是啊，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而且把它缩小了。 哦，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哎， 啊。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哎，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啊。 怎么呢？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啊，这是不美的呀。 就是啊， 对对对，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就是 那戏做得够了。 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了， 进步很大。 过去可不行。 怎么？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是啊，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哦，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哎呦，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您给学学， 过去的都是这样 啊。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妈，完了 完了，太不真实了。 这还是男的呢。 那女的呢？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是吗？ 他嗷的那么一声， 哎呦， 都这劲儿的。 你给选。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啊，哎，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中国人没这毛病。 就是。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是吗？ 眼泪有眼眶子流出来，应该擦眼窝。 就是。 他们不去，他擦鼻子下边。 怎么个擦法呢？ 不这劲儿的。 他不是擦眼泪吗？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他半道上等着他。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什么道理啊？ 这个电影演员都化油彩妆啊， 是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 你 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成熊猫了。 到动物园了 是不是？ 啊，哦，这是哭。 哎，笑也不同。 哦，笑怎么呢？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是啊， 小声笑最有特色。 怎么个笑法？ 都这样的。 啊 哈啊哈啊 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台下没这么笑的， 没这么笑的。 你看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啊，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全场都这么笑，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怎么？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别的吓跑了都。 哎，就是， 是吧？ 这只限于在舞台。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戏剧杂谈的片段。话说马季再次向自己的老师侯宝林大师提出学习戏剧杂谈这个段子以后，侯宝林老师只是应付般的告诉马季，我帮你找找本子吧。哎，马季看出了自己老师在推脱，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自己记录的戏剧杂谈的文稿拿到了侯大师的面前。侯宝林看过一遍，不觉是大吃一惊啊！原来这马季记录的本子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这份心真是难能可贵啊！直到这个时候，侯宝林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最终他被马季的这份刻苦和真诚打动了，同意把戏剧杂谈交给马季。后来马季才知道，自己的老师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从着对观众认真负责的角度出发的啊！通过这两件事情，咱们就能充分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师徒情谊和对艺术认真负责的精神，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啊！说完了马季和戏剧杂谈的故事，咱们来欣赏一首万芳演唱的歌曲，叫做《试着了解》。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马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学习相声的那些故事。各位稍后见。 思绪飞呀飞呀飞呀。 是每一个爱情都会走到很难交流的局面，别人又是如何如何面对力不从心这种感觉。我不愿自言自语自怜，给自己理由后悔。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告诉我，我试着了解。最怕寂寞自言，我想到我们之间迟迟无法入睡。我的喜悲若你不想，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这四位大师的教育和辅导，马季在相声表演方面进步神速。四位老师对于马季也都有着非常好的印象，大家都认为马季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聪明加勤奋。但是除了跟随这四位老师学习之外，马季还经常努力通过各种手段丰富自己的相声积累。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啊，还将继续欢声笑语京城游，为您接着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故事。马季22岁就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而且担任起了团支部书记。作为一名年轻人，为了能让自己的表演相声的作品能具有时代感，马季每天不管排练演出多么的辛苦，晚上回来都得躺在床上把参考消息看完了才能睡觉，不断地增进自己对社会的了解。 就这样，马季通过常年阅读报纸的方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社会素材啊。就拿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新地理图》来说，在这个段子，马季用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地名巧妙地串联起来，讲述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而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马季仅仅用了一个晚上就把它拿出来了。段子里所用到的那些个地名，很多都是马季平时从报纸上看到而且默默记录下来的。下面呢，咱们一块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这段《新地理图》。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明天日报。 明天日报 看过没有？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你出国探谁去了？ 看我姨去了。 你姨是什么人呢？ 夏威夷。这不知道吗？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冰岛啊。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穿的什么衣服啊？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山。 嚯，这衣服新鲜。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什么船呢？ 阿根廷。 嚯，这船还够大的。 下了船我还骑马。 什么马？ 巴拿马。 巴拿马也骑上了。 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什么路啊？ 奥斯路啊。 哎呦，那路好走吗？ 不好走。竟是北海道。 呵，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新加坡啊， 最后才到了广岛。 哎呦，到广岛了。 广岛四外全是水。 那可不都是水吗？ 左边是尼罗河。 尼罗河。 右边是永定河。前面是洞庭湖 啊， 后边是黑龙江。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什么动物啊？ 那叫爪蛙呀。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叫唤出来声音怪。 怎么叫唤呢？ 虎爸虎爸虎爸虎爸。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我听着害怕 啊， 撒腿往前就跑。前面有一个村庄。 什么地方呢？ 柬埔寨。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前面有一座城堡。卢森堡。 卢森堡啊。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都是房子。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是吗？ 地下铺的是 什么呀？ 比利时的。 比利时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好家伙，够阔的。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啊。 墙上抹的是安徽。 安徽是什么徽？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 什么呀？ 日内瓦。 哇，够豪华的啊。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波士顿呢？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 梵蒂冈装什么呀？ 装种花了。 什么花？ 种的是荷兰呢。 这地方够美的。 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我赶紧叫门去吧。 叫门。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野门 啊， 那是家门。 说全家人都出来了。 都什么人呢？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表妹叫什么？ 苏格兰。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好嘛，这几个表妹。还有呢？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那是什么人呢？ 我表哥呀。 叫什么？ 莫勒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好，这四个哥哥。 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什么仪式？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开锣。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好嘛， 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够热闹的啊。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啊， 眼前一片慕尼黑。 怎么了？ 天太晚了。 哎呦，赶紧点灯吧。 我妹妹达和美啊。 啊，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这蜡能点吗？ 真正的名牌。 什么蜡呀？ 希腊呀。 哦，希腊呀。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够亮堂的啊。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哎，都有什么水果？ 第一盘是干果。 哦，干果呀。 没吃过呀。 那尝尝吧。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怎么样？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啊。你这嘴太急了。 我吃第二盘吧。 哦，第二盘什么？ 第二盘是巴黎。 巴黎呀。 嗯， 什么味儿？ 咦，梨巴嫩呐。 嗯，什么叫梨巴嫩呢？ 好吃啊。 是啊。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什么呀？ 尼加拉瓜。 我没吃过这种瓜。 太甜了。 是啊。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蜜乳啊。 够馋的呀。 这时候我姨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哦，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都有什么菜啊？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 嗯， 一个清蒸乌拉圭。 好嘛，这四个菜啊 我太爱吃了。 是吗？ 脱了衣服 啊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嗯，什么话呀，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哦， 一边还吃饺子。 吃多少啊？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好嘛，太多了。 吃的我这肚子 啊 蒙古蒙古的。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了？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刮什么风啊？ 珠穆朗玛风。 嚯，这风够大的。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怎么了？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保姆是谁啊？ 达列斯萨拉姆啊。 哦，那是保姆 啊。好嘛，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嗯，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嚯，这被窝够大的。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哦，够热的。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那怎么回事啊？ 肚子难受。 那赶紧上厕所吧。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啊，澳门 里头有人。 谁呀？ 阿拉伯在里头呢。 哦，他在里头。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的紧急情况 啊。 他在里头搭话了。 他怎么说？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哦，轮着蹲呢。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来继续跟您讲述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那些故事。每每说起马季，大家总习惯地称他为新相声的领路人。那其实在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时候，马季是很关注传统相声的发展，被相声界称作四大本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就被马季看作是自己的相声辞海。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马季先生生前自个儿是怎么说的。 四大本是80多段，我觉得在创作上给我很大帮助，它就如同一本辞海和大字典一样那么有用。因为这四大本我已经装到脑子里了，当我进行创作的时候遇到困难卡壳的时候，往往我就去回忆四大本里面的相同手法的东西，它是怎么在关键地方它怎么转弯的，往往就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几个段子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在那里找到了答案。所以我说继承传统啊，对我们这些晚辈的相声演员要想提高必须继承。 马季不但从这四大本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启示，在跟随侯宝林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借鉴了不少的艺术经验。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马季和郭启如合说的这段叫王金龙和祝英台。想必听名字各位就能够联想到马季是从什么样的传统段子当中获得的启示。没错，其实这个段子它的这个前身就是 他老师侯宝林先生的代表作，那个著名的关公战秦琼啊。下面呢，咱来听一听马季的这段王金龙与祝英台的片段，听一听其中的奥妙。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啊， 呼啊， 对， 出来唱四句。 哎， 是这个词儿。 什么词儿？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哎，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不错，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哎，笔作何来？ 哎，崇公道的词儿。 哎，这句词儿重要。 哎，崇公道问完之后呢， 嗯， 苏三接着唱， 嗯，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不错，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是啊，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哎，那么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我给你学学。 你学一学。 苏三呢，就唱到这个地方。 哪点？ 苏三此去好有一呀笔。 嗯，什么意思？ 苏三此去好有意呀笔。 我他这找什么呢？ 他找崇公道呢。 崇公道哪儿去了？ 闹肚子又上厕所了。 嗨， 你怎么 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你就怎么办？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是啊， 他当时一着急， 嗯， 哎，两兄， 怎么两兄又出来了？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你说这多糟心呢、 啊、我一听就不对了。 是啊，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嗯， 怎么管我叫上梁兄了？ 说的是啊， 把词儿忘了。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就是啊， 对吧？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 怎么样？ 一拍惊堂木， 哦， 嘟，壮志写笔苏三，叩称梁兄，分明水雕谱。 哎，你给他提醒过去了。 哎，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来看呢，咱 好嘛，全用上了。 嗯、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嗯， 哎呦，我细看了，那能够两岁把自行队唱出来了、 啊？这说什么呢？ 说的是上海话 啊！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啊！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你这多糟啊！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怎么样？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唱梁祝了、 啊、冲我一叫板、 嗯、 梁兄下别匆匆两三班，那应得又是欢喜又伤悲、嗯、 这戏热闹啊。 谁的事今在与他从相为背的是妹妹一语一擦呀开、 嗯、 但见他喜气匆匆来访举妹，我只得相依互相赏绿带。啊，两兄亲， 这是让你唱了。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没办法了。 那怎么样？ 我又一拍惊堂木。 嗯， 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嗨，这叫什么词啊？这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哦，说什么？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哎， 他给提不出来了。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说什么呀？ 这楼台相会之时吗？也要问。 他又给带过去了。 如此说来，深得的， 深得的， 稳得的， 稳得的， 深呐， 深呐， 稳呐， 稳呐， 啊啊！ 讲呢，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 那是热闹啊，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是啊， 直嘀咕呀、啊、 哦， 哎哎，二哥，这是这什么戏啊？什么戏？玉堂春呢？ 是啊， 玉堂春不对啊，那梁兄干嘛来了？ 说的是啊，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啊？怎么意思？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他们也谈过恋爱。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啊、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是听你们听人家的呀？ 对呀、 啊、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哎，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是啊，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就明白了， 更糊涂了。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怎么样、 啊、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对呀、 啊、低头一看，有了。 什么事？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啊，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那怎么样啊？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啊！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啊！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啊, 啊！怎么唱的？ 还是用越剧的调、 哦、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还是越剧？ 冲我一叫板 啊！怎么唱的？ 大人，大人不必怒满怀，听我一一唱出来。杜志伟昨天开了一个会，工会主席他安排、他叫我今日演出玉堂春，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啊台，只当是俩人今天谈。 谈什么呀？ 恋爱。 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啊？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你这多闹得很啊。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那么怨谁呀、 怨工会主席 啊。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啊。 对呀、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是啊，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哦，怎么样？ 我一拍惊堂木，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小王在底下还搭茬呢。 说什么呀？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那层来。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哎，我请了，我跟他谈谈呢。 是啊，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哦， 一看找不到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慌， 工会主席人走了， 他走了。 正是 来带马寻找。 你找他干什么呀？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 对呀、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和郭启如合说的王金龙与祝英台的片段。说马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当中的那份刻苦和努力啊，很多人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著名的曲艺作家赵连甲就曾经回忆说，马季一有时间就去观摩演出，去抓素材，回来就跟侯宝林、刘宝瑞这些大师们一块儿谈论。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马增慧当年和马季也是同事，在他的印象中，马季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相声，整个就是一痴迷啊，就是端着脸盆出来倒水，嘴里头哼哼着，都是他学那些相声。您瞧，就这份心才最终成就了一代新相声的领军人物。 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咱们本次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关于马季和他的四个搭档的故事，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旅途中慢慢的为您讲述。好了，最后呢，一块来欣赏一首罗中旭演唱的《本色》。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刁子大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了。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